现在，第一问题是，请问禅师，师父说要入定，一定只有一个所缘。现在练习自信想入定的时候，心中念四句愿，一面还要观想，眼前有一位你尊敬的、动心的、活着的人，要将你的自信送给对方，这样做不是心有两个所缘吗？怎么心会有两个所缘？你的所缘只是一个所缘，就是那个人物。管你这个人物，如果你不太，收这个人物，那你先在外面挑他的印象很明显，你可以用照片，张开眼睛看那个照片，让印象明显，然后你闭上眼睛。他是，他是音响那个人物，不是你这样观他用眼睛，你是用心的眼睛，你是用心看他。眼睛的所缘是，无门的所缘是散乱的所缘，散乱的心的所缘，只有一识能够培养定，能够培养智慧，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没有定，没有智慧。一识再有定，再有智慧。所以你也说，思维的所缘是你的心的影响，这样才能够用它入定。如果你张开眼睛，看他，你不能够入定，是不可能的事情，谁都不能够。你一定要了解所有的直观的，所有的直的所缘都是心的影响。如果是，定的所缘，那就是无分别影响；如果是，观的所缘，那就是分别影响。不过他们是，心的所缘，不是，普通的眼睛，所外面看的境界。如果我们是用无门看我们的境界，无门的境界都是散乱的心的境界。如果眼识明显，心报到眼识；如果身影明显，心报到身影；如果相明显、味明显、触明显，心就报到到那些对象，不稳定，一直报报报，这是后知心。所以，如果要培养定、培养智慧，你一定要你用新的所缘，不能够用外面的言辞还是声音，都是散乱的境界。如果声音不明显，那心就跑到别的境界去。它不会留，如果心不留，那就怎么会有定？心留才有定，心有专注力才会有定。所以境界，定的境界都是心的影响。 一个是念，一个是观想。定的境界是什么定境界？你的心跟你的所缘，融化，变成一个境界，你不能，不是两个境界。如果是两个境界，那就完全没有定。定就是靠一境性，一境性就是不散乱的心。培养定就是培养不散乱的心。如果不能够用不散乱的心，那不能够发达智慧。散乱的心都是没有智慧的心。猴子心，因为这个猴子心，我们在轮回里面，受那么多折磨，那么多苦，在佛法里面，所有的不善法，所有的烦恼都是散乱的心。所以，如果能够用一点点定，那这种问题就不见，因为不用定，所以出现这种问题。用定，那就是一境性，一境性叫做你的心，你专注一个境界，你的心不能够散乱在别的境界。有散乱在别的境界，那你就不是修定。如果没有经过这种磨练，那智慧不会明显，因为你要分别一个所缘，你的心跑到别的所缘去，那你就乱。好。那个我们还没有讲过，那个三波所缘变成无量众生，所以明天我们会讲，再会清楚，那些问题都，跟这个阶段有关系。请问法师，在第二阶段观先知，破坏不能用完成之的话，用活着的人过去。好几年前的照片，可能还是可以，可以，谢谢法师， 请问法师，在第二阶段观限制破坏限制。不能用往生者的话，用活着的人过去好几年前的照片可以吗？ 如果那个那很简单，如果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不能够用它，不管是用照片还是用什么，不能够用它。以前的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他还是活的。嗯， 如果是长大了用小时候照片， 他是活的，活的都可以，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如果有生动未来的也行，不过他要活的。不能够已经完成，如果他已经完成，不能够入定，不能够用他入定。如果已经有定，自己可以知道。就是那个是比较，如果没有修观比较容易，不容易了解，跟有分心有关系，他的有分心有改变， 有分心， 有分心，其实是南传佛教的很一个重要的概念，一定跟佛教的了解很有密切的关系。要了解佛法，一定要了解什么是有分心，依照。成唯识论等等，唯识，依照无著法师所写的有分心跟阿拉耶和北川所用的阿拉耶是同一个同义词，同一个意思。其实有很有关系，不过除了唯识以外，没有别的佛教相信，所有的外面的境界只是心的影响而已，只有唯识这样想。所以阿拉耶的意思，阿拉耶的所言其实是包括身根，包括气识，外面的事情都是阿拉耶的所言。有分心的所言是你的你过去的生命的最后的积极的新的过程的所言。苏欣欣他们不知道是什么，苏欣欣没有学阿毗达摩那不会知道。有分心是什么？有分心很简单的说明，依照佛法，心就是缘起法。如果没有所缘，不可能会有心；如果没有所缘，没有作依等等，那不会有心。如果没有所缘，那心在哪里？你睡觉的时候没有所缘，心在哪里？那就是在有分心。他的所缘是什么？所缘是心没有所缘的时候，你看不到所缘的时候，他的所缘就是有分心的所缘。有分心的所缘就是你的过去的生命的最后的新的过程的所缘。 前意识的 前意识了解。 前意识最后一刹那 不是最后一刹那，你没有学阿毗达摩就比较困难了解最后的寂静的心的过程。 对不起，您说的是现在我们修持，现在是意识心开始嘛，所以此心是意识心，所以你现在讲的是第六意识，你不让我们去观想过去已经往生的，那是我们去看的，所以你会不会因为我们还没把第六意识拿掉，等第六意识拿掉的话，其实应该没有这个问题才对，都是修到第六意识没有， 只剩第七识，就灵魂第八和第七意识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怕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从意识心在修嘛，还没有办法拿掉。 那个是唯识的理论，唯识的理论有一些不一样。反正你要了解，如果没有所缘，没有心，心是靠所缘，没有所缘呢就没有心。那如果没有思维颜色，你没有听声音，你没有思维法，那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有分心。就是这。 在潜意识的那边。 现在。 就是如果这些都不思维的话，我的心在潜意识。在过去式。 哪里过去是？ 我在说什么？刚说是，不是什么？前一个是 那不是 subconscious， 不要了解 subconscious。subconscious mind 是 过去式。你说 所缘，所缘是过去式的最后的苏心性，苏心性就是积极的，你要学佛教一点就会知道，苏心性就是积极的心的过程，流门的心的过程。流门。有分心，依照阿毗达摩的理论，我们的你不能够改变境界，如果你的心没有先落在有分心，才能够改变境界。心的思度是不能够是不可思议的，你的心一直在改变境界。依照唯识，你能够同时听声音，同时看眼识，依照阿毗达摩是不可能。是不可能，你不能够有两个所缘在一起。心的识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一个刹那，一个单字里面出现很多很多前心的过程，很多次心落在有分心，因为心的识都是连我们的科学最厉害的科学没有办法知道心的识度，心的识度是不可思议。是如果你了解心，那你能够解脱。心是所有的法的根本，所有的法的秘密是在心里面。因为模糊观你心，所以你模糊观你我，观你无我。这是你的问题，所以你不了解。心的思度是不可思议，虽然是不可思议，它的无常是那么快，你还是以为你的心是我，是属于我，因为你看不到这个思度。其实我们的世界也是，连科学是这样讲，我们的地球转在太阳周围速度是我不知道多少一秒，好多公里，那么快。我们的心的速度比这个还快得多，那没有办法，那个光芒的速度有办法知道，不过心的速度没有办法知道。它是那么快，所以你有影像，你可以听跟听声音跟看电视，不过其实你的心里有都在变化中，不过你看不到这个变化。有定才能够看得到，因为定是好像放大镜，它能够扩大你的境界。 你过他你的境界呢，他就变成慢，嗯，慢不快，那可以分辨那些法，那你就会知道这个心是在刹那刹那生灭的过程，嗯，慢慢学，嗯。 所以南传是学阿毗达摩，不学唯识。 唯识是属于是大乘佛教的阿毗达摩，不是跟不是跟那个原始的阿毗达摩，是后来的。好，那我们继续。你帮我们念这个有一点。 请问观寺院流程是否每日一次或每支香重复一遍，即自己然后尊敬的人，然后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尊敬的人就一直保持观此人。 你也听不懂，那我怎么你看不懂， 谁写的就讲一下吧。谁写的？啊，他写的。 好，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啊，那个因为纸很小，不能表达很清楚。就是我在流程上面不是很了解，说这样子是不是对的？就是，当然第一支香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从流程一直跑嘛，从自己观自己，然后观一位尊敬的人，然后观五位喜欢的人，然后观五位中性的，然后五位中性人之后就是观五位不喜欢的人，哎，这样子完了以后就再回到就是说观那个尊敬的人，是不是这样子流程是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这样子观是 这先第一间再第二间， 好，第一间 不要都在一起。 好。 那你一定要了解学修行就是学智慧。你如果你不用智慧，你怎么修都修不好。那意思不是你要快从自己到你那个三种比的人在怎么做，你的印象要很明显，这样才能够入定，这样才能够让你的根寂静，你的心寂静，所以你重要是如果你的印象清楚，你再包从一个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一批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二到第五第三B，你这样做，如果你做一段时间，那些所缘你印象变成越来，因为你已经熟悉他们，越来越容易专注心在这个境界。虽然你改变所缘，你的心继续在动一个情绪，动一个感觉，所以你的心变成很稳定，那这样在你能够用这个境界入定。 所以当自己很清楚知道的意象明显了以后，那个时候就是专注在一位尊敬的人上面，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过程，这个此地是一个过程。你很清楚知道的，你的所缘是你不能够 执着它，你 不能够拒绝它，你要用平等的心，然后你磨练这个平等的心，在一个人物入定。 所以这个就要自己去抉择，很清楚说我们的心稳定的时候，在一个人的一个缘上面再做继续。 你如果你没有舍，你不能够入定，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的定都有舍。因为严苛的说，我们已经有说明，四无量心的所缘是一切众生，如果你没有培养这种平等的心，在你的破坏限制的境界，你没有办法播散在十方，在定里面，在一切众生十方里面，没有办法。所以你也会模糊观念你的境界，因为你没有平等的心，你没有平等的心，你怎么能够思维 无量的境界？所以你是磨练平等的心，是在那个破坏限制的境界，破坏限制才能够入定。如定，你如果你还没有定，你需要磨练定的作用。如果没有磨练定的作用，你没有办法。你怎么磨练定的作用？因为你是用一个所缘。不，如果你把我从一个所缘到别的所缘呢，你很难没有办法入定。如果你已经没有定，了解？ 好像有一点了解。 一定要多多了解。 老师，他应该是第一流程是对自己嘛，那第二流程是先五个喜欢的，我在五个中性的，在五个不喜欢的，然后再一个尊敬的。他说错了，他说先五个尊敬的，不对，应该是五个喜欢的。 不一定是尊敬的，你说喜欢的人物，他不一定需要尊敬的。来入定那个人物，他要尊敬的，因为不然你想他的弱点，你会你的心会受染。你想他我的儿子他那么调皮，那就是散乱的心，哪里有定？了解？那些五个都不需要什么尊敬的人物，没有什么道理。他们是你喜欢你重视你的导演的人物，因为你用他们来培养平等的感觉。平等的感觉就是平等的心，了解？如果你有这种平等的心，你用它在一个人物在为入定，磨练定的作用。如果你有定，那你的境界已经不改变，你连续不断的思维这个人物，你的感觉不改变，那就可以入定。不过要慢慢学，没有那么快。如果你加那个第三个阶段，那你的渐渐你的自信观的了解就会很明显。自信观就虽然你不模糊观，你分别你不会受分别的影响，你的情绪跟你的心继续平平淡淡，不管是什么对象什么众生都平等。 都清净的爱，怎样才能够保持清净的爱？了解。如果你想，喜欢不喜欢，我喜欢大的众生，不喜欢小的众生，我喜欢美丽的众生，不喜欢丑丑的众生，那哪里有定？没有什么定，就是你在妄想里面。了解。OK， 第二问题是什么问题？没有了， 能力的关系，能不能再讲一下能力，有关能力？能力。 能力， 对， 什么能力？ 上堂课讲的， 有能力。 什么叫做有能力？ 能干。 Sakka 叫做他他有能力，就是他能够做，他依照他的决定，精进，那他就精进，他决定他要思维那个所缘，他就能够思维那个所缘，他决定他要这样做，那他就做这样，不做别的事情，这个叫做他有能力做。如果你决定你要修自性观，你思维你的烦恼，你想你的在家的事情，那你就没有能力修自性观，对不对？了解？ 了解。第三个问题。 还有第三。好， 为什么那个不骄那个骄慢是属于贪，不是属于痴？骄慢 是 贪，你有说那个是贪，不是痴，为什么不是痴？ 所有的烦恼都是痴，没有例外。不过在这后面还要加一个贪欲，不然没有傲慢。 了解，谢谢。 所有的烦恼都有执，没有例外。因为有执，所以有贪欲，有嗔恨。没有执，那就没有贪欲，没有嗔恨，那就解脱了。 谢谢。 现在我们不是在悲心，我们等一下，可能，在明天可能后天我们开始从悲心的修行，那个时候一定要问，OK， 那最后我们送自尽，然后好好休回向，好好休息。明天，现在是长修的终点，明天就慢慢往 长修的结束，所以要特别用功，时间剩下不多，所以特别用功。如果不能够入定，最少靠近这个境界，受大利益。如果连这个不能够做，那最少了解方法很清楚，了解这个方法的好处，在自己的身体跟心里面，有能力自信，能够自己继续修。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来小禅处理，方法要很清楚，那境界会越来越明显，方法不清楚，境界不会明显。